句别再跟自己过不去，应该是很多年过三十女性的心态写照。俗话说三十而立，这时的女性很多已经结婚，家庭稳定，事业平稳，和每天忙碌的工作相比，爱情才是女人的避风港，是心灵的栖息地。送上这首歌永远在一起。 爱你爱你，我真爱你，等着花家来花你。爱你爱你，我真爱你，还在你身边画上我自己。红黄蓝，我和你跳在一起，永远不分离。谁敢不说谁敢不说，所有色彩都是爱你的证据。谁敢不说谁敢不说， 杂志上看到不少女性话题，尤其是男性在谈到女性时，他们似乎也更看重女性的气质而不是外貌。女人到了三十，完全可以不再对自己的外貌患得患失，既然谁都不能阻止时间的脚步，就不如和时光雕刻做朋友，雕琢自己的气质吧。来听谢晓东演唱的《Woman》，听听男人眼中的女人。 视线的旅程，暗夜里的街灯，苍白的星星跃动而过的身，风是那么寒冷，触碰记忆的唇，他颤抖地问我爱的人，哪一个给你我深情不给缘分的人，如今在那颗旅程，有一张地图，名字叫孤独，作为幸福我情愿不，如果我能给祝福，证明的旅途本来是一路要和却顺风雪向我倾诉，我们该承认都是不懂爱的，好想说我欠你一份责任，我们 一过站不停，不问曾经，只怕和你接近。有时间的旅程，暗夜里的街灯，苍白的细细的路过的人，总是那么寒冷，触碰记忆的唇。他真的答问我爱的人，那一刻给爱我深情不变缘分。如今在那个旅程，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说说女人三十的话题。三十岁的女人可能在事业上一帆风顺，却忽视了爱情的滋润，直到三十已过才发现少了一个呵护自己的男人。那些描写女人这样心态的歌曲有很多，恐怕这首《怕黑的女人》是最真切的歌声了。 月圆的夜晚是否特别孤单，孤单的夜晚是否特别想念，想念的恋情是否特别遥远，遥远的人你可曾抬头望天。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，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，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，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。过去的心可以不看，可以将它撕成两半，只当旧情一刀两。